北京时间7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我是王哥。 我是马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东京奥运即时报，东京奥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比赛，中国00后选手杨倩拼下了本届东京奥运会的首枚金牌。 河南汛情方面，河南强降雨过程趋缓，但灾区抢险救援、恢复重建等任务依然繁重。 京津冀3D热点，河北部分水库正在调洪泄水，防汛形势严峻。河北省在部分地区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 北京消费季启动智能和信息消费节，将发放10亿元消费券。 天津市发布上半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数据，全市金融总量稳步增长。 文体资讯，第四届中国舞台美术展在北京开幕。 国际电讯方面，受到德尔塔毒株加速传播的影响，美国近90%的地区新冠确诊病例数攀升。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详细内容。 党史百年，天天读。 今天是2021年7月25号。1919年7月25号，俄国苏维埃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俄国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废除俄国在中国的特权。宣言说，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其红军。1988年7月25号，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1939年秋天，著名诗人龚牧和来自朝鲜的国际友人郑绿成在延安合作创作《八路军大合唱组歌》。由龚牧作词、郑绿成作曲的《八路军进行曲》是组歌中的8首歌曲之一。1940年后，《八路军进行曲》在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中传唱开来。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进行曲》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歌词略有改动。1951年2月，《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改名为《人民解放军军歌》。1953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重新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将其改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65年，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7月，中央军事委员会正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东京奥运， 东京奥运， 东京奥运即时报， 即时报。来关注东京奥运会的消息。在24号进行的东京奥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的比赛当中，中国的00后选手杨倩扛住了压力，以决赛251.8环的成绩拼下了东京奥运会的首枚金牌。杨倩也由此成为第三个拼下奥运首金的中国女子气步枪选手。杨倩的东京奥运会之旅并没有结束，27号她将再度上阵参加气步枪混合团体的比赛。 就在比赛的时候，在杨倩的家乡宁波，杨倩的父母、启蒙教练于丽华以及众多亲友聚在一起，见证了这位00后小姑娘夺得东京奥运会首金的全过程。杨倩在最后一枪逆转险胜俄罗斯选手加拉什纳，虽然一度落后，于丽华坚信杨倩能赢。 我有坚定的信心，因为在以往的比赛里面，他都是好几次都是在最后一发里面绝杀对手。虽然9.8环并不是很完美，但是我觉得能拿到这个冠军已经非常非常好。

感谢奋斗在抢险救灾一线的城市守护者们，希望大家一切平安，天佑河南。 河南是中国的河南，在风雨中我们守望相助，一定挺住，一定平安。 众志成城，一定中，郑州我的家。 北京市慈善协会发起防汛救灾河南专项募捐活动。 京津冀之声 FM1006 官方微博授权发布防灾救灾河南专项募捐活动倡议书，提供了全部捐赠方式，欢迎登录查看。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我们跟你 一起扛。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这首诞生于中华民族最危险时刻的壮歌，激励着无数国人在黑暗与艰困中屹立不屈，奋进前行。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曲作者生于云南昆明的聂耳，却与北京有着一段特殊而深切的情缘。1932年8月11日，20岁的聂耳来到北京，他此行的目的是为探究到底什么才是革命的音乐。就在那一年，128事变爆发，这场日军进攻上海中国守军的事件深深触动了正在上海的聂耳。在日记中，他质问自己，一天花几个钟头苦练，几年几十年后成为一个小提琴演奏家又怎样？你演奏一曲贝多芬的奏鸣曲，能够鼓动起劳苦群众的情绪吗？此路不通，早些醒悟吧。不久后，经朋友介绍，聂耳到北平学习音乐。位于东城区的慈惠寺曾是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北平分盟的主要活动场所。在这里，聂耳结识了许多左翼戏剧家和音乐家。1932年10月28日晚，聂耳与北平剧联的同仁一起参加了清华大学毕业同学会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的演出。就在那场演出中，虽然主持人一再阻挠，但固执的聂耳依旧用提琴拉起国际歌。当国际歌雄浑有力的旋律在礼堂中回响时，所有的人都激动地站立起来。那段时间，聂耳成为北平剧联的活跃分子，积极参与活动，宣传抗日救亡。在深入民间的过程中，北平普通老百姓抗日救亡的呼声深深地震动感染着聂耳，一直萦绕心间如何去做革命的音乐的难题也由此得到了解答。 聂耳在参与北平剧联的革命活动中，其实他就已经萌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但是主要考虑到当时他在北平没有固定的职业，所以组织推荐他在回到上海之后办理入党手续。 虽然聂耳在北平只住了3个多月，但他年轻的生命经受了一次空前的精神洗礼，他决心泛滥洋溢的热情与兴趣汇注入巨流的界堤。1933年初，经田汉介绍，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年后，他创作了那首《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公开放映，《义勇军进行曲》随即传遍了神州大地，成为中华民族危难之际发出的最强音。